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想回头，

唱遍每条街，就算你走得再远，累了回头，我就在你的身边。靠近眼前，我们一样没焦点。没有你的世界，就像寒冬没有春天。因为少了你陪在身边，我的四季只剩下冬天。悲伤、喜悦、回忆不断重演。静下来的时间，有我的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

他说我们人往往不是由于时光的流失而衰老，往往是由于理想的毁灭而变成老人。 中国工程院院士、物理学家李建刚， 聚变这件事儿，一个人干不出来，再聪明都不行。这种工程技术不光是要把每一个部件做出来，最终呢要集成在一起，还要联合的调试，就是几乎每一个人都能贡献他的聪明才智。我们这30多年来吧，从建所到现在，基本上就第一，团队是第一的，就事儿是第一的。任何人事情的再大都是小事儿。啊，团队的事儿再小都是大事。 969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， 我是陈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科技巨头推特 Facebook 与谷歌经历世纪听证会，针对利用社交平台干扰美选举，美司法部强力介入或调查科技巨头垄断和内容审查问题。京东股价连日重挫，市值累计蒸发近70亿美元。周二，亚马逊盘中市值冲破10000亿美元大关，看涨的观点认为，未来3到5年内，亚马逊市值将翻倍至20000亿美元。唱衰一方担心亚马逊庞大的影响力带来风险，甚至不排除重走沃尔玛溃败的老路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晴天、雨天，969始终在你身边。969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怡琪。今天是9月8号，星期六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5度，最高气温27度，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5到27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7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，朝阳大兴海淀丰台在15到27度。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饭后喝酸奶究竟好不好呢？很多人喜欢饭后喝一杯酸奶，据说是可以帮助消化，而且可以解腻，可是这样呢并不好，因为吃饭的时候已经摄入了很多食物，饭后再喝酸奶容易给身体造成负担。相反呢，饭前或饭中喝酸奶更好，因为酸奶本身就具有丰富的能量，下次不妨换个时间段来喝酸奶。听说北京初秋最最耀眼的颜色是跟阳光一样灿烂的万寿菊金。在秋天来临之际，京西有一个叫清水花谷的地方，一大波万寿菊悄悄地盛开了。花谷占地面积约130亩，花种则以百日草、万寿菊、向日葵、波斯菊等花卉为主。它们分散在道路两侧，层层叠叠，相互簇拥，在青山环抱中看起来十分艳丽。而且相比于往年，村内还对部分花卉的品种进行了更换，在颜色上搭配更加合理，视觉效果可是棒棒的呢。除了花海，花谷的山头也很有看头，苍青色的起伏群山，一座叠着一座，犹如大海掀动的波澜。这么美丽的风景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宁愿自己永远是鱼，来去匆匆不留痕迹，也不懂爱情。我的梦请不要停，我宁愿自己沉睡不醒，我不会再为谁停留，我只是一片云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我是主打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歌手李慧珍。